也睡觉来着。这个阴天就是休息的天气啊，不管您这几天是怎么度过的，看电视也好，还是陪家人一起这个欢聚这样的美好时光也好，都是我们这个假期当中选择一种放松方式。有了放松的时刻，我们就踏踏实实的放松，放松完了之后，这个回归正常的生活节奏， 踏踏实实的工作， 该工作工作，该完成理想完成理想，该赚钱养家该赚钱养家，是吧？一张一弛，文武有道。由于我们的时间关系啊，今天的大城小事必须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我是主持人王哥， 我是俊杰， 明天的大城小事不见不散啦， 再见。 大事咱们要关心啊，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，说大不大， 说大不大， 大成小事， 大成小事， 说小不小， 说小不小， 大成小事， 大成小事， 说大。